光，源自生活的精彩，陪你开始新的一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。 开始了， 谁敢？谁敢？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。 我就直接 了，真的像大家，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。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我的亲爱朋友啊，好开那藏来，我吃的舒服喝的管那藏 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京城相声小剧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来了， 我是姜昆， 我是李菁， 曹云金， 我是徐德亮， 我是张博鑫， 我是贾玲， 我是白凯南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晓攀， 我是金斗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。 今天我说的这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哪儿啊？通州。运粮河的河边这儿停着一艘官船，高挑的杏黄旗上面写着两行大字，奉旨还乡巡河副将，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张字。官船跟一般的渔船不一样，站在岸上您一瞧就能看得出来，因为它特别的大，特别的豪华。顺着我说的方向，您往船舱里边瞧。船舱里边啊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。坐着这个人呢，年纪在33岁左右，往脸上看，一团尚武的精神。清朝人都剃头，头了剃得干净，后边呢，梳着一个大辫子。这个人的大辫子梳得特别的好，一丝不苟，大眼睛，重眉毛，牙白似玉，身上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，脚底下蹬着一双官靴。他跟这坐着，长得是特别的漂亮。旁边呢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年纪呢不大，14、15岁左右。跟这人边上站着，长得不是很好看，小个儿啊，小圆脸儿，圆脸儿，圆眼儿，大嘴叉，牙也不齐啊，丑到什么程度呢？恐怕我这样说出来您各位不好理解，参照何云伟。牙也不齐，小圆眼儿， 跟这个坐着这个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坐着这个人长得特别的漂亮，瓜子脸尖下壳，皮肤也好，好看到什么程度呢？恐怕您各位呢不好理解，就参照我啊。只要我一说这人长得好看，基本就跟曹云差不了多少。两个人跟这儿待着聊天，那么说这两个人是谁呢？坐着这个人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，一号人物，姓张，叫张广泰，二品军功，三品顶戴，奉旨还乡巡河的副将，张广泰，张三大人。旁边站着这个小孩呢，姓江，叫江玉，是张大人的义子干儿，干爷俩，俩人跟船舱里边跟这聊天儿。啊，那聊的太多了，山南海北，哪个叫天文，哪个叫地理，啊，最近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吗？朝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有，听说了，民族宫单口相声专场，啊，有曹云金，赶紧去看去。俩人什么都聊，没有不说的话题。聊着聊着，忽然间张大人打断了他们二人的谈话，哎，江玉啊。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啊，三叔，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哎，有的朋友问了，你刚才说的啊，江玉是张广泰的义子干儿，他怎么管他叫三叔呢？哎，这里有个原因，张的人啊没结婚，所以说呢，他的干儿子不管他叫干爹，叫三叔。三叔，什么事儿？您说吧，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啊？帮我去买点东西。买什么东西？你帮我买一身要饭的服装。啊，就是乞丐的衣服。对，沿街乞讨的那个要饭的穿的那个脏衣裳，去给我买一身。哎，三叔，咱买它干嘛呀？休要多问，我有用，你快去快回，我跟这儿等着你。那成吧，既然您吩咐了，我就去。答应一声，江玉转身由打船舱里边出来，踩着跳板上了岸了，握着自个儿这口腰刀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你说我三叔疯了吗？吃错了药了？买要饭的衣服干嘛呀？你是个当官的呀，买那个东西没用啊。嗨，既然他让我买了，我就听他的。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，抬眼一瞧，有打对过走过来要饭，个儿不高，挺黑，太阳晒的挺胖，还晃晃悠悠的。呵，江玉一抬眼瞧见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不这儿就有要饭的吗？还用找？心里边有这个想法，迈步就过去了。暗焰赤，腿崩黄，苍啷啷，宝刀出鞘，拿着刀尖一指着要饭，抬！要饭吓一跳，哎，干嘛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 你疯了？什么年月？你劫要饭的？ 啊，你看我哪像有钱的样啊。别废话，接着就是你。 不是啊，恐怕您不太了解，您不知道我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啊。我就是一个要饭的。一个要饭的还从事什么行业的？对呀，我都穷成这样，您劫我干嘛呀？ 别废话，让你干嘛就干嘛，要不然我宰了你。 得了，您瞧，您看我身上哪儿好，什么东西值钱都归您，行吧。 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江玉瞧了瞧，穿的是真破，戴着顶破帽子，身上这衣裳都是窟窿，两只鞋底儿都快掉了，很符合标准。把那帽子给我。 这个行，送您的。 江玉一伸手把这帽子接过来了，这圈都耷了，破草帽上面没有顶儿， 嗯，行，那上衣这样太好了，我就不解扣，我直接脱了给您。那刀尖一条放在边上，裤子，裤子也要，这就来啊，给您挑过来搁边上。鞋，鞋也要，我这鞋可臭，甭废话啊，鞋也脱下来挑过来。要饭的就光着了，真有主意，找一草丛，要饭的上那蹲着去。江宇一瞧衣裳都齐了，拿起来弄了根草绳子系好了，拎着转身就走。要饭的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把衣裳都给劫走了，跟那草丛这蹲着呢。哎哎，小爷别走别走别走。江宇站住了脚步，啊，干嘛呀？我跟您扫听个事儿啊。你说什么事儿？您手里那叫刀啊？对呀、啊，受累吧，受累把我宰了吧。我宰了你干嘛呀？我都这样了，我上哪儿要饭去？去哪儿不得把我当流氓给打死？哦，江玉想也对，我把人衣裳都拿走了，他光着了，他要饭都要不了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三叔说了，让我去花钱买，没说让我抢啊。我给他俩钱儿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我给他俩钱儿。想到这儿，从怀里掏出来一锭元宝，差不多有十两银子。要饭的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可不是劫道的。您还不是劫道的，别废话，我不是抢你的，我啊花钱买你的。您可没给我钱，这不这就给你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十两银子买你这身衣裳。说着话把钱就扔地上，元宝玉轱辘到跟前了。要饭的不明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那身衣裳值十两银子，这钱肯定是假的，瞧瞧吧。拿牙一咬，真的，真金白银。这就更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我这身衣裳？哎，我明白了，一看他这模样像南方人，人家都说南方人会憋宝，肯定是我那身衣裳能提炼出来什么宝贝。十两银子不能卖，卖这就卖亏了，所以说我得跟他谈一谈，这个价格还能往上走。啊，那个，您花十两银子买我这身衣裳，对啊，钱不给你了吗？怎么着你还嫌少啊？哎，对，您要说买呀，十两银子我不卖，太少。嚯，就你这身衣裳你还嫌少？对，你是南方人吧？对啊，我是南方人。你会憋宝，肯定是能从我那身衣裳里边提炼出来宝贝。你疯了？就你这身衣裳能提炼什么宝贝？活宝倒是不少，除了狮子就是跳蚤。你还不卖？对，我不卖，不卖给你。把衣裳扔地上，拿起钱，江玉转身就走。要饭的傻了，完了，谈崩了，完了，他比我寸得住啊！哎，别，您别走，您别走，你又干嘛呀？您真买我这衣裳？别废话，你不卖吗？我不买了。别，找您这样的买主不好找。得了，衣裳给您，您把那十两银子给我吧。把钱接过来了，江玉站边上瞧着他。为什么看他呀？我倒要琢磨琢磨，你怎么走啊？没有衣裳你不能光着走啊。要饭的真有主意，从地上捡这个草，把草搓成绳子，地上有瓦片，一片一片捆好了系腰上，跟这叮了当啷的，回见，我走了啊。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，说天亲啊。后来一会儿还上了一大帮要饭的跟大伙谢幕。要饭的走了，咱不提他，单说江玉拿着这身脏衣裳提了自个儿的腰刀，转身往船上走，踩着跳板上了船。江玉琢磨呀，这身衣裳不能直接给大人穿，为什么呀？狮子跳蚤太多，而且太臭了，太脏， 没法穿，可是你说给他洗一洗洗不了，那个料子都已经糟了，你要拿手这么一搓，那一会儿都烂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江宇有主意，我拿到厨房去，有那个大笼屉，我找个盘子把这衣裳叠好了，搁在这盘子上，上锅蒸一蒸，这一蒸啊，高温能够消毒，那虱子跳蚤就能都能蒸死，细菌也都没了，味儿也就没了，而且呢还不能不会把它弄烂了。哎，就这主意，拿着衣裳奔厨房去，官船上都有厨房，有做饭的地方，来到厨房一瞧，厨子跟这儿正摘菜呢。哟，江大人您来了啊，怎么着，今儿中午吃什么呀？哎，这六月了，天儿太热，能吃些什么去？我说吃点清淡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吃什么呀？咱们中午涮羊肉。涮羊肉是清淡的，亏了你怎么想的这是。得了，别吃那个了，我给你好东西。说着话把这兜脏衣裳提了过来了。厨子离得远，没闻见这臭味儿。这是什么呀？大人说了，中午就吃它，就吃这个。伸手把这衣裳接过来，到了跟前提鼻子一闻，哇，大人想吃臭豆腐，这也太臭了，这个这什么玩意儿？甭废话，上锅蒸一蒸。这东西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拌着吃，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赶紧蒸一蒸，拌着吃。对，赶紧蒸，赶紧蒸，一会儿我过来拿来啊。江玉转身走了，简短截说，厨子跟这儿正忙活蒸这衣裳。说现在的话，过了一个钟头，那阵儿就是这个半个时辰。江玉回来了，来到厨房一瞧，厨子跟这儿卸芝麻酱。你干嘛呢？您不说拌那个吗？我卸点芝麻酱，一会儿我就拌。别废话，净开玩笑，那东西能吃吗？蒸好了吗？蒸得了，笼屉里搁着，您瞧瞧去。来到笼屉这儿，打开了一瞧，呵，蒸的还挺透。把这衣裳拿出来，这么一抖了，一过风，哎，也就干了。一闻也没有味儿了，哎，能给大人穿了。把这些东西都拿好了，转身回船舱，见张广泰张大人。张大人跟屋里正看书呢。江玉推门进来，拿着这兜衣裳。哟，江玉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。你让我买的东西我都买来了，我瞧瞧，呵，还真不错，还真全，什么都有，来，赶紧伺候我更衣。说了一声更衣，江玉伺候着把自个儿这身衣裳都脱下来，把这身要饭的衣裳可就穿上了。穿好了之后跟镜子这儿照着，江玉啊，你看看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？不像。要饭的没有这么足的底气，还花郎乞丐，不像。而且您看您这脸上红光满面，身上肉都多白呀，要饭的天天跟街上走，那晒得黑呀，不像。那我怎么才能像呢？您稍微等会儿啊。他又奔了厨房了，来到厨房拿这手啊在这锅底上抹了好些个黑灰，跑回来给张大人这脸上还有身上露着肉的地方都给抹上黑灰，瞧了瞧，哎，这差不多了，这样看啊您倒像个要饭的了。那好，张大人，我要下船去微服私访。迈步刚要走，江玉给叫住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三叔您干嘛去？我微服私访啊，您从官船上下去，老百姓一瞧，官船上怎么会下来要饭的呢？肯定是假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您这样，您倒退着出去，我呢随后跟出来，就好比您上船乞讨，让我给骂出去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两个人来到船舱口这儿，张大人呢倒退着往外走，江玉呢迎着出来。张大人一边倒退一边说话， 哎呀，好心的大爷大奶奶呀，给口吃的吧，给口吃的吧，您可怜可怜穷人吧。倒退了很多步，江玉叼着牙签才出来。要饭的，出来要饭没带着表啊？张大人心里这气呀、啊，我要有表，我还要饭干嘛？早饭一过，午饭未到，少时再来，给你个双份的，要不然砸折耳的狗腿，滚！张大人害怕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你可别打我呀，等我回来弄死你的啊！张大人小心眼儿，从船上可就上了岸了，一步一步的是赶奔通州城里。那么说，这个张大人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呢？他又是哪儿的人呢？为什么会来到北京城通州这个地方呢？哎，上来说这么一段，必然有他的原因。你要想听明白了，我得从头慢慢的给您讲清楚。张广泰张大人啊，就是通州张家湾的人，小时候就跟这儿长起来的，他的父亲也姓张，张浩善，家里边趁钱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骡马，良田千顷，树木成林，站着房躺着地，而且您听这个名字，张浩善，为人心地善良，对待穷苦老百姓特别的好啊，隔三差五的开个粥厂施舍一下，给穷人舍粥啊，啊，蒸点包子蒸点馒头给穷人。在张家湾这个地方，大伙都知道张老爷子好人一个，老爷子都是从年轻过来，年轻的时候娶妻生子，生了一个孩子姓张，叫张广聚，这是张浩善老爷子的大公子。可是孩子还没等长到一岁，孩子他亲娘去世了，老爷子犯愁啊，我一个人我得照顾着生意，家里是开粮站的，过去三种买卖是有钱啊，钱粮当，钱也就是银号，粮就是粮站，卖粮食的地方，当也就是当铺，他们家是开粮站的，有钱，我得照顾生意，孩子谁来抚养？所以说呢，又续娶了一房康氏老太太。老太太过到门来，对待张广聚特别的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怕落下一个骂名，后娘对待孩子不好，就怕街坊邻居们说闲话，所以说自个儿呢对待张广聚特别的好。康氏老太太过到门来，给老头也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张广兴，一个叫张广泰。这个张广泰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位张三大人，在家里边大排行也在三。康氏老太太从小对待这个张广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即便是三个孩子在一块玩，他的错他也不骂他，他说自个儿的两个孩子，就怕别人说闲话，后娘虐待孩子。从小也是啊，那阵儿张广聚已经十五六了，张广泰他们三四岁啊，玩着玩着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老太太过来劝架，别闹别闹啊，你们小你们得让着哥哥，都不叫人话，小得让着哥哥，对他就这么好。 真的开始了。 谁让你这个急需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就直接 想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京城相声小剧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瞧他们来了， 我是姜昆， 我是李菁， 曹云金， 我是徐德亮， 我是张博鑫， 我是贾玲， 我是白凯南。 大家好，我是高晓攀， 我是金斗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。 孩子们一点一点的长大，脾气秉性逐渐的展露出来。二爷呀，就是一书呆子，就爱念书，但是呢，把自个儿啊念的都已经念残了，不会与人交往，天天抱着书本，这就是二爷。三爷呢，广泰，长得也漂亮，啊，写字画画也都行，而且呢还练点弓刀石马不见的什么小功夫，啊，都会一点。大爷广聚这个为人就不是很好，尖损刻薄，老想着，哼，我父亲要不娶你妈，不生了你们两个人，有朝一日老头死了，这万贯的家财都是我一个人，现在有了你们两个孽种，这钱得分成三份，我少了多少？他老这么想，老太太们都没觉出来，兄弟们呢也没看出来。人人都会生老病死，张浩善老爷子岁数太大了，身体也盯不住了，得了一场疾病，老头是奄奄一息，请大夫吧，北京城最好的大夫都请来，最好的药给治病，结果医治无效，老头去世了。去世之后可了不得了，张家湾都嚷嚷动了，大办白事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，中古二楼讲究禅道翻泥四棚经送殡，办呗，停七七四十九天，待客不收礼，这些个事儿都办完了，等把老头送到坟地，也给下了葬了。大爷广聚在坟地里就起下了歹心，以后这万贯家财都得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们两个人包括这个老太太一分钱你们也分不着，有这种想法就不好了。可是老太太呢没看出来，她有她的想法，她觉得我对她好，小时候我这么疼她，我这么照顾她，我老了她不会说不孝顺我。老头一去世，买卖理所当然由大爷广聚掌管着，粮站的所有生意他来照顾。为什么呢？二爷天天念书，三爷广泰呢岁数也小，才十六七岁，管不了生意。老头去世啊，大爷广聚心里不是多难过，死得好啊，你死了这家里边的买卖这些钱就都归我了，无所谓，对我没有多大伤害。最难过的就是三爷广泰，天天在家里边是以泪洗面，天天的哭，哎呀，我父亲去世了，老爷子对我好啊，也不出屋。说现在的话，一晃一个月过去了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跟大家闺秀一样，就坐在自个儿屋里边哭。家里人也劝你总这么哭不是个事儿啊，老爷子走了他也不踏实。这一天在家里边正哭着呢，管家进来了，三爷您别哭了，外边来人了。啊，谁呀？您俩把兄弟。谁呀？一个叫邹忠，一个叫李贵儿。这个邹忠啊是通州巡检司衙门的班头，李贵儿呢也是做生意的，江湖上认识不少的朋友。这两个人跟张广泰这张三爷是把兄弟，论着呢大爷是邹忠， 二爷是李贵，老三还是张广泰。听说老爷子没了，这哥俩上家里来瞧瞧他。管家带进来，推门一进来一瞧，广泰跟这儿正哭着呢，哥俩心里不是滋味。得了得了，兄弟别哭了，干嘛呀这是，天天的以泪洗面，我们老爷子这就跟假的一样，一眨眼老头没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总在家里边憋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得了，跟我们哥俩出来吧，出去散散心，找个酒馆咱们喝两杯。我不想去。来吧，死拉硬拽，这哥俩把这张三少爷打家里边给拽出来，找了一个大酒楼，到这之后点了一大桌子菜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什么都有，要齐了，要的烧黄二酒。哥仨跟这喝酒，喝着喝着这酒劲儿有点上头，端着酒杯，张三爷眼泪又下来了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，老头啊，我都没想到怎么就没了，老头最疼我。这哥俩当然还是劝的话，哎，别太难过，这生老病死都是难免的，不是那事儿。我跟你说吧，上个月我还跟我们老头跟这家酒馆里喝酒呢，今天老头没了，上个月还跟他喝呢，今儿就跟你们两个人喝。 别，你太客气了， 不合适，不合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说上个月跟他喝完他就没了，这月跟你们俩人喝。 我们俩呀真不应该管你，你这种人真该死，我们俩好心好意的劝你，你咒我们俩人。 不是咒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。 仨人跟这聊天喝酒吧，说现在的话喝到晚上八点来钟了，到那阵儿来讲呢，八点来钟已经算是夜里了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不像现在十点钟以后夜生活刚刚开始，那阵儿没什么可玩的，喝的差不多了，哥仨打酒楼里边出来往家走吧，一下了楼风一搜，酒劲儿又上来了， 哎呦我们老爷子， 哎呀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呢，怎么劝都不行。二爷李贵一瞧啊，这不是个办法，为了我自个儿的兄弟，我得想个主意让他开心开心。得了兄弟，我看啊这会儿天色还早，先别回家，咱们出去玩会儿，咱们乐呵乐呵啊。上哪儿啊？ 都是成年人了，还用我说的这么明白吗？ 啊，我不知道这么晚还能去哪儿，你跟我来吧，说老一声随我来。哥仨携手揽腕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来到这么一个大宅院的门口。到这门口一瞧啊，张广泰傻了，没见过，灯火辉煌，呵，做买的做卖的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葱的卖蒜的，卖烧饼油条，卖茶叶鸡蛋的，干什么的都有，跟这吆喝的卖东西的。 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抬眼一瞧，挂着一块牌匾，写了三个大字：四美堂。 呀，这我没来过呀，二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别逗啊， 兄弟，你们家这么有钱，这个地方你没来过？ 我没有，我这么晚我都没出来过。 说瞎话的吧？ 我真没说瞎话。 四美堂啊，勾栏粉院，你没来过 啊？这妓院呢？这个不行啊，这不能去啊，这个不，这有什么不能去？ 甭废话，来吧。那么说这四美堂是什么地方？勾栏粉院，就是妓院。张广泰啊，虽然说家里边趁钱，但是毕竟啊岁数还小，这个地方他没来过， 邹忠呢跟李贵儿他们两个人倒是常客，哥仨携手揽腕进去了。刚一进去，四美堂的老鸨子王九妈迎出来了。呀，哎呀，我可没去过，我不懂啊，我不懂啊，我就是看电视剧里边啊，我看有这个呀，二爷，反正基本上就这路子吧，应该是。呀，邹爷，小日子没来了，哎呀，李爷爷来了，非常的兴奋，来了买卖了嘛，这是挣钱的活，一眼就瞧见张广泰了。张三少爷，哟， 这位也是。 李贵在旁边给添着，他你都不认识，瞎了你的狗眼。张景安谁不知道，张浩善老爷子的三公子，家里边多趁钱，你愣不认识他。 哎呦，哎呦，张少爷可有日子没来了， 哎，我头一回。 李坤在旁边，兄弟你骗我，你可老来啊， 我真没有啊。 来吧，仨人跟这说话，找了一个最好的包间，点了一大桌子菜，又摆上酒宴，这都做好了。张广泰不好意思，臊得脸通红，低着头也不愿意。兄弟兄弟说话呀，赶紧去赶紧去，给安排姑娘。带进来一大批啊，进来一个老鸨子跟着进来，站在头一个， 来来来，赶紧给爷行礼。 进来一个这样，进来一个，进来一个，出去，怎么还有练健美的，滚滚，不成啊不成啊，找漂亮的。一会儿又进来一大批，李贵跟着张罗着，这不成啊不成，太瘦，这不成，这太胖，哎呀，这个太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何云伟。滚滚。一会儿又进来一个，我还会唱快板呢，走走走，我唱一个吧。不要那个不要那个，挑了半天不成，一个看上眼的都没有。张广泰跟这瞧着，闭着眼，没有看得上的。王九妈心里边琢磨，张三少爷我听说过家里边趁钱啊，你说我要能跟他搭上，能让他满了意，那不是金钱大大的。可是你说这我这姑娘她瞧不上，哎，想着想着想到一个人， 张三少爷，看来这些个庸脂俗粉您是看不上了，我只能拿出我的镇店之宝。 不会是你吧？ 啊，不，老生年迈了，我店里边有一个最漂亮的姑娘，人见人爱，赛西施韩红玉，您瞧瞧吧。张三爷一听，好大的口气，赛西施，呼，这姑娘得长得多漂亮，都赛过了西施了，那肯定要比京巴强得多呀。西施女啊，大伙儿您都是知道的，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首啊。呼，好大的口气，有这么好看吗？叫出来吧。张三爷，我们姑娘不见客。不见客你跟我说啊，不是见客，那叫出来吧。我们姑娘不见客。不见客你跟我说，见客，见客叫出来吧。从现在说我能说到十点半，赶紧叫出来。不是，我们姑娘不出来见客，得您进去让他挑啊。什么世道，妓女挑客人，我疯了，我上这干嘛来了，我还要脸不要脸了，我爸爸要知道能坐起来，我上这干嘛来了。 不是，这里边有原因。那么说这韩红玉怎么就这么横，这么大脾气呢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，她敢挑客人呢？哎，这里边还有个原因。韩红玉的父亲大刀韩圣公是在朝为官，当官的了不起，家里边有三个孩子，韩红玉是一个女儿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大哥韩龙，二哥韩虎，在朝里边得罪了奸臣，被问为死罪，全家抄斩，是祸灭九族。老头被宰了，大哥韩龙，二哥韩虎跳后墙跑了。韩红玉从小也是练武的，但是呢，他想了，我一介女流，我跑了哪儿去？跑了哪儿也不像话呀，我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我还不如不跑了，等着吧。官兵上家里边来，最后被沦为官卖。什么叫官卖呢？当官的犯了法了，家里边这些女眷呢，都得被卖到妓院，这叫官卖。弄一个招标会，啊，各个妓院的老鸨子都做好了，然后台上站好了，花钱买，买回去呢给自个儿挣钱。在这次的招标会上，王九妈就看上韩红玉了，后长得真漂亮，这个姑娘以后就是我的摇钱树，我这后半辈儿就指着她吃了。花了500两银子，把韩红玉给买回来了。买到四美堂之后，他可没想到的是，韩红玉不接客。那哪像话，你被我买回来，你得替我赚钱呢，你不接客，你小姑娘，你说了算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接客。来人呐，不接客我就不信打不过来你。拿家伙。拿什么家伙？懒驴愁，七股牛皮编成一个鞭子，头里往上一嘎的，弄一个铜盆，里边您看着是清水，其实呢是盐水，把这鞭子泡在这盐水里，这个东西要抽在身上，那皮开肉绽。怎么叫懒驴抽？那个驴不好好拉磨，不好好干活，这鞭子抽在驴身上，懒驴都得犯愁，何况你一个小姑娘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铜盆打来水，里边泡着鞭子。你再说一遍，接不接客？我不接。一伸手把鞭子抄起来，两步来了跟前，抬手就要打。他可没想到啊，韩红玉从小就是练武出身，一身的能耐，一个箭步到跟前，拿手一抓他的腕子，一拧，把鞭子夺过来。打的老鸨子哭爹喊娘啊，救命啊，别打了，我答应接客了，我替你还不行吗？这才停。你要干嘛？还敢打我？ 不是打你，我惹不起。哎呦，我500两银子买回来一女侠， 瞧着。说着话一跺脚上房了，一跟头又翻下来了。 女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。 我不能走。你还干嘛？你打我打上瘾了是怎么着？我得帮你把这钱挣回来。 我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个儿挣去吧。 我接客，明天给我挂牌接客。 我真不用了。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一般的客人我不接，我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公子为我赎身，我让你把这钱赚回来，我跟他过日子去，做一辈子恩爱的夫妻，行不行？ 那行，也是个办法。 他想办法把钱换回来，第二天挂牌接客，十里八乡的富商全来了，有钱的没钱的全来了，啊，多的岁数都有。这些个人往这一坐，不能说直接看姑娘，都得隔着纱帘。姑娘一瞧，没有一个是好人，全是好色之徒，都不行，不同意，回自个儿屋了。有那犯浑的， 什么看不上我们，疯了老鸨子啊！我看看去，我就不信这个，我看他有多混。 迈步往屋里边就闯，一撩帘，姑娘拿着刀等着呢。你干嘛？没事，我出去。 吓跑了，这传开了，谁还敢惹？谁还敢上韩红玉跟前凑合？有钱我也不去了，他玩命啊他。这事儿就放下了。王九妈呢也劝过他几次，姑娘，女侠，要不然你就走吧，我不走。王九妈，你细想一想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，是你就是为了打我。你这些日子只要一不开心就打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岁数大了。今儿刚还说这话茬，今儿个张广泰来了，王九妈就琢磨了，得了，我这店里有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让她跟张三少爷近乎近乎，她又这么有钱，我瞧这小伙子啊，一表的人才，长得也漂亮，万一姑娘要是瞧上呢，两个人好上，给我钱赶紧把女侠请走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所以说刚才才提到了韩红玉，赛西是韩红玉，三少爷您见见吧。抱着一丝好奇呢，张广泰就应了，这么漂亮的姑娘真有这么好看吗？世上真有这么漂亮的人吗？敢跟西施女相提并论，那好吧，老鸨子，你带我上楼，我瞧瞧去。这不瞧还好，一瞧惹出来一场杀身大祸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让我们奔向了带来的单程。